怪谈之姊妹。上集讲到，但嗰人小商就打电话俾小柳。 冇，我喺度整理紧啲资料，帮嗰个大学嘅导师咧，我成日讲嗰个咧， 吓，嗰个沈教授啊， 系啊系啊，你记得佢啊？佢好出名噶，沈一刀啊！而家咧，我帮佢整理紧啲资料，佢退咗休啦，不过咧，有人请佢去做一啲讲座，所以我咪帮佢执紧嘢咯。 执嘢啊？不如咁啊，我而家过嚟帮你一齐执，之后我哋一齐食饭啦。 吓、啊，好闷噶、哦，你真系要嚟？ 系啊，唔紧要啦，嗱，你等我、 哦。 嗱，小商嚟到医科大嘅门口，小柳咧正喺度等紧佢。佢哋两个一齐去到学校嘅标本室，小柳一打开标本室嘅门，一路笑住啊，吓小商讲： 嗱，唔好话我唔同你讲啊，呢度里边咧有好多心肝脾肺肾嗰啲标本噶。一阵咧，你睇完之后咧，食唔落饭唔好赖我啊！不过咁都好，我可以悭翻一笔。 小商望你小柳，佢喺度有一种好奇怪嘅感觉，佢觉得好似好多似曾相识嘅嘢，但系佢之前真系从来都未嚟过呢度。跟住小柳行入标本室，哎呀，我真系吓亲！呢、這个标本室一切都真系咁熟悉嘅，嗰啲圆形柱嘅容器，容器里面嘅液体同埋液体当中浸泡住嘅嘢，仲有嗰阵味道，冇错，系嗰阵味道。小商个心好惊，佢面色都吓到灰咗，几乎企都企唔稳。嗱，小柳并冇注意到小商嘅唔妥，佢即刻咧就去忙住整理沈教授嘅材料。小商勉强等自己镇定落嚟，佢一攞到安慰自己：呢度一定唔系梦中见到一切，呢度只系一间普通嘅标本室，只系同个梦有啲相似啫。但系佢一路谂，就一路慢慢拧转头喺度寻找。 如果呢度就系我噩梦嚟过嘅地方，咁我发梦嗰阵系匿埋喺呢个标本室嘅咩地方啊？ 随住佢不断咁望嚟望去。佢突然间吓得成个呆咗，佢见到一个架上边有一个都几大嘅圆形柱容器，里面呢有一个似婴儿咁样嘅标本，而嗰只标本只系得一只脚，而且佢身体从腹部以下开始，左边就乜都冇，嗰、那个有切口嘅腹部咧，仲有啲肠露咗出嚟，浮喺液体当中，而个婴儿嘅上半身几乎系正常。但是左边的手臂就好短，至少比正常的手臂小一半。如果呢度就是他梦中去过的地方，那那个装着婴儿的容器岂不是小商在梦中被浸住的地方？他竭力镇定下来，他指着那个装着婴儿的容器就问小柳： 那个是什么来的？ 小柳担高头望一望就说： 那个是什么？哦，嗰、那个系一个婴儿嘅标本啊嘛， 吓婴儿？点解要用婴儿做标本嘅？ 哦，唔系，佢唔系一般嘅婴儿嚟嘅，佢咧系沈教授做过分离术，但系咧就喺分离术嘅时候死咗嗰个连体婴嚟噶。 小柳望住小商一副迷茫样，佢揾一本病历递过去就俾佢睇。 嗱，你睇下。呢本病历咧就写咗啦，一般咧连体婴咧，另外一个都好难生存到嘅，而呢一个残缺咗嘅咧就更加生存唔到啦，所以咪用嚟做咗标本咯。 小商手都震晒咁接个病历，打开一睇，第一页系几幅图片，嗰啲相咧已经发晒黄，喺上边有两个生埋一齐嘅婴儿，系女仔。其中一个生得好完整，而另外一个呢 就好似喺嗰个生得好完整嘅婴儿嘅肚上边长出嚟佢另外一个身体咁。几幅照片系从唔同嘅角度拍嘅，可以睇出佢哋嘅腹部下半部分系连埋一齐。嗰、那个唔完整嘅婴儿只有一只脚，而且佢嘅左手臂明显发育唔正常。从后边嘅记录嚟睇，小商了解到。那对连体婴儿出生之后没几耐，其中一个就是那个残缺的，开始呼吸困难，医生怀疑他命不长久，为了保存另外一个婴儿，经婴儿的父母同意，医院就帮这两个婴儿做了一个肢体分离手术。在当时的医学水平，做这个手术是很牙烟，医院经过细致的检查和探讨，最后这个手术由沈教授执导，手术基本上是成功，经过分离和人工修补之后，保住了那个很完整的女婴。但是那个残缺的女婴虽然经过抢救，但是就死在手术台上面。病历最后是婴儿术后的照片，小商见到那个活下来的婴儿的右腹下部有一些好像椭圆形修补之后的切口，而那个残缺死去的婴儿就由他父母应承送给沈教授做研究。而那对女婴同小商正是同一年出世，在同一家医院的妇产科。小商看到这里他震得更加犀利，他的右腹下边就是有一块同婴儿切口好似的椭圆形的一块深色皮肤。从小他就问过妈妈，问那块东西是什么，妈妈只是说是小商的胎记，一生下来就有了。咁嚟呢个时候，小商急速咁翻完嗰本病历，但系就谂到一个好重要的问题，佢再次仔细咁查看到病历，佢要睇下嗰婴儿嘅生日，但系病历度冇记录。小商谂得阵，佢谂起咗病历里面记录嘅手术日期。哎，呢、这个时间咪正系小商每年都会发噩梦的日子。小商又翻开病历记录簿一看，卒之在其中一页上边见到一个记录，那对连体婴儿做手术时啱啱好26日。小商吓到差啲晕咗过嚟，那对连体婴儿同小商是同一日出生，在同一间医院的妇产科，而小商的腹部胎记和活下来的婴儿的切口形状是一模一样的。咁知系咩回事？唔通真系咁巧？仲有个梦，谂到个噩梦，小商不由自主担高头望一望个标本。你突然间，佢惊恐咁发现，嗰个本来死咗好耐嘅婴儿，呢个时候竟然好似擘大咗眼望住佢咁，仲发出邪恶阴险嘅笑。小商啊咁一声，惊到当场晕咗过去。等佢醒返嘅时候，佢人明显消瘦咗好多，讲嘢都少咗。小楼俾佢吓亲，佢问嚟问去都唔明白小商究竟见到乜嘢咁惊。小商有好多次向父母打听佢出生嘅时候嘅情况，父母讲嚟讲去都同以前嘅一样。而卒之有一日，小商忍唔住问阿妈： 阿妈，我听讲我出世嗰一日，在我出世的那间医院呢，有一对连体婴都出了世的，是不是啊？ 阿妈当场面都白晒，但是还勉强扮镇定地说： 哎，都这么多年了，我哪记得啫？再说啦，那阵生完你这么累，我还哪有气跟人家聊天啊？不知道啊，不知道啊。 小商觉得妈妈明显掩饰着些什么。几个月之后，小商慢慢恢复，他亦都冇再去过问出世时候嘅情况。喺佢妈妈建议下，小商同小柳要结婚。其实小商系好想早啲结婚，佢谂瞓喺小柳怀抱里面，或者佢就唔会再犯噩梦。小商同小柳医生结婚嘅时候好热闹，小商嘅朋友、同事、同学 就小柳医生的父母亲戚同学同事全部离晒，真的好多人。小湘在婚礼度见到沈教授，这个是一个睿智又幽默的老人家。玩了成晚，到宴会的最后所有人都走晒咁滞。小湘啊，忙到成日冇晒力，瘫喺度。翻到新房，小湘同小柳，唉，几乎咧冇嚟得切任何亲热，因为攰得滞，搭喺床上边度瞓着。半夜时分，小湘迷迷糊糊咁觉得好似有一个人企喺床前，佢忍唔住打咗个冷震，擘大眼一睇，喂，床前企住嘅咪就系嗰个女仔。同自己生得一模一样那个残缺的女仔。小湘想嗌醒小柳，但是她出不到声，而且她喐不到，她望着沉睡的小柳，啱啱结婚竟然就好像要分离咁。小湘眼泪忍不住流了出，而那个女仔一只脚企在那里，奇怪的是她没有任何拐杖之类的支撑，但是她企得很稳。佢笑住，邪恶得嚟好冷酷，表情像啲得意咁同小湘讲： 睇嚟你终于都明白一切啦。咁你系咪觉得好对我唔住啊？ 小湘好想大声咁话唔系，但系佢出唔到声。个女仔继续讲： 你已经过咗咁多年幸福嘅生活。好应该轮到我啦！而家我都要你尝试下，一直俾人困喺一个玻璃容器度，究竟系咩滋味啊？ 跟住佢捉住小湘嘅手臂，小湘想用力挣脱开，但系唔得。佢只觉得眼前一黑。小柳第二日起身。他见到小湘已经坐在阳台，他问小湘： 老婆，你咁早起身嘅？ 冇，我开心得滞，瞓唔着啦。我去煮早餐俾你食啊！ 幸福的蜜月过去，小柳要翻工。不过小柳佢发现小湘同以前有啲唔同，好似性格外向咗好多，个胆亦都大咗好多。自从上次佢喺医科大个标本室嗰度晕咗之后咧，小湘就话自己以后再都唔去标本室。但系结婚之后，小湘经常三朝唔埋两日咧，就想话去标本室。佢仲好有兴致咁望住嗰个连体婴嘅标本，又翻看嗰本关于连体婴分离术嘅记录，一路睇仲一路冷冷咁笑添。有几次小柳一个人喺医科大嘅标本室嘅时候，佢仲硬系觉得有人喺度望住自己，但佢拧转头一睇，有咩人都冇。唉，佢自己都觉得好笑，喺标本室度咪就得佢一个，点会人望住自己？真系傻傻地。但是他没有留意到，在个装着连体婴标本的容器里面，有两道哀怨的目光在这望住他。